民长记第七章，耶鲁巴尔及基德宏和所有跟随他的民众一早起身，在哈洛德泉安营。米的羊的营牧就在他们北边，在摩勒山脚的平原里。上主对基德宏说，跟随你的民众太多，我不能把米的羊交在他们手中，免得以色列对我自夸说是自己的能力救了自己。现在你要向民众宣告说，凡害怕恐惧的可以回去，急速离开这里。于是民众中有22000回去，只剩下10000人。上主又对基德宏说，民众还是太多，领他们下到水边去，我要在那里为你检验他们。凡我告诉你说，这人可同你去，他就与你同去；凡我告诉你说，这人不可同你去，他就不可去。他就引民众下到水边。上主向基德宏说，凡用舌头舔水，像狗舔水似的，将他们安置在一处。同样，凡屈膝跪下饮水的，将他们安置在一处。用手捧到嘴边舔水的，共有300人，其余民众都是屈膝跪下喝水。上主对基德宏说，我要用这300舔水的人拯救你们，把米德羊交于你手中，让其余的民众各回本地去。基德宏便留下民众的罐子和号角，打发众以色列人各回自己的帐目，只留下300人。米德羊的营牧就在他们下面的平原里。当夜上主对他说，起来下去攻营，我已将敌营交在你手中了。如果你一人害怕下去，可带你的随从普拉一起下到营牧，听他们说什么，以后你的手就会坚强，敢下去攻营了。于是他和他的随从普拉便下去，来到营中驻军的前哨。那时米的羊、阿玛勒克喊东方的子民都散布在平原里，多如蝗虫，他们的骆驼不可生数，多如海边的沙粒。基德宏来到时，正有一个人给他的同伴讲梦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有一个大麦面饼滚入米德羊营内，直滚向帐幕，将帐幕撞倒，翻转朝上。他的同伴回答说，这不是别的，这是以色列人约阿士的儿子基德宏的刀剑。天主已把米德羊及其全营交于他手中。基德宏一听见这梦的叙述和解释，就朝拜天主，然后回到以色列营中说，起来，因为上主已将米德羊的营牧交在你们手中了。他于是把300人分作3队，把号角和空罐子交在每人手中，把火把放在罐子里，然后吩咐他们说，你们看我怎样行，你们便怎样行，一到营幕边上，我怎样做，你们也要怎样做。当我与跟随我的人吹号角时，你们也应该在营幕四周吹号角，并且喊叫，为上主，为基德宏。在三更之初，当哨兵换防的时候，基德宏领着他那100人来到营幕边上，吹起号角来，打破手中的罐子，同时3队一起吹号角，打破罐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 右手拿着号角吹，并喊叫说：“刀剑为上主，为基德宏。”众人都在营墓四周，各站在自己的地方。那时敌营惊醒，乱喊乱窜。当那300人吹号角的时候，上主使敌营互相厮杀，以后朝着泽勒达逃往贝特史大，直到面对塔巴特的阿贝尔莫荷拉。那时以色列人从纳斐塔里、阿歇尔和莫纳协全地集合，追赶米德扬。基德宏又打发使者到全厄弗拉因山地说：“请下来攻打米德扬人，在他们前占据约旦河的渡口，直到贝特巴拉。”全厄弗拉因人就集合，占据了约旦河的渡口，一直到贝特巴拉。他们捉住了米德扬的两个领袖，即敖勒布和泽厄布，在敖勒布石上把敖勒布杀死，在泽厄布榨酒池里把泽厄布杀死，以后继续追赶米德扬人，并把敖勒布和泽勒布的头送到约旦对岸基德宏跟前。